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，东转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偏北风2到3级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10月1号到3号，环球度假区仅对购票游客开放；2021年国庆黄金周假日运输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8万人次；2021年北京市花式柔力球表演赛成功举办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，记者从通州交通支队了解到，今天到三号，环球度假区城市大道只对购票的游客开放，没有买到票的游客呢，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城市大道游玩。国庆期间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迎来较大的客流车流，届时呢，交通压力指数将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数值。通州交管部门提示大家，国庆期间推荐游客乘坐地铁出行，地铁7号线还有地铁1号线可以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。开车来的游客可以从东六环北向南的方向张家湾北收费站出口出，另外呢，还可以走京哈高速，从田家府收费站出，直接抵达环球影城私家车停车场。记者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，今年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8号到10月8号，共计11天。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958万人次，旅客的出行高峰日为10月1号，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20万人次，客流主要以济南、郑州、太原、沈阳、西安、上海、大同、包头、呼和浩特等方向为主。京津冀区域内的京广高铁、京张钢铁的各站出行需求也是旺盛。假日期间，北京西、北京南站的地铁1号线、4号线、7号线、9号线、14号线延长运营时间到零点以后。十一长假已经到来，除了外出旅游，您还会做什么有趣的体育运动呢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看似轻松但是实则费力燃脂的运动，就是柔力球。所谓的这个太极柔力球呢，圆弧轻滑，看似是软弱无力、轻松自在，然则力度拿捏、方位掌握都需要耗损巨大。一场球下来呀，轻则汗流浃背，重则腰酸腿软。正是因为这个特性，它渐渐地成为了北京市民热爱的一项运动。近日，一场花式柔力球表演赛就在北京成功的举办，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的关注。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。 9月28号晚，2021年北京市花式柔力球表演赛在雍和宫金鼎轩广场成功举办。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，活动现场共有来自北京的20支队伍近300人参赛。活动分为4部分，设有比赛区、表演区、体验区、展销区。比赛区同时汇聚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柔力球的表演，最终角逐11个优胜奖团队、7个优秀奖团队。表演区上演了助力冬奥系列新编柔力球套路，太极柔力球双拍双球，冬奥有我；单拍柔力球相约北京，同时特别邀请精彩绝伦的空竹表演、花棍飞移传承人互动表演等。体验区则进行了柔力球花棍、花剑、空竹教学体验等。本届花式柔力球表演赛以全民健身为中心，增强群众性民族体育活动参与度，激发群众民族体育热情，引导夜间体育消费新风尚。 再来关注，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策动九一八事变起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，经过14年的浴血抗战，以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当中孕育出伟大的抗战精神，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，誓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采写的报道：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。